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春天，是一场由南到北的彩色奔跑。春天，是一场由东到西的换装比赛，记录花的模样，记录色彩的城市。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春天的色彩为你绽放。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为您制作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 Up Radio 山东交通广播环球旅行家节目的主持人小仙女露露。 Hello，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 Up Radio 环球旅行家的主持人宇宙定位少女 Alice。 哎，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三月份了哈，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这几天山东省内的气温已经渐渐的回升了，越来越有春天的感觉了，甚至是有些地方已经是春色满园，可以开启赏花踏青之旅了。 没错，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山东省内春天的那些色彩。春天呢，在我们山东都可以到哪里去玩，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 实话说哈，就是身为山东人，我们要自豪地说，我们省内不同的地方真的是布满了不同的春的色彩。 哎， 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省内不同地方的旅行达人以及旅行爱好者，来分享一下他们所在的城市都有哪些春色，那么在春天他们那里的正确打开方式都是什么呢？有请一下来自于潍坊的旅行达人雅雅。 欢迎雅雅，你好。 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你好，你好。此刻真的很想问一句，你的家乡是不是也已经春意盎然，有春天的感觉了？真的好像进入到春天一样吗？ 嗯，没错啊，在以往的这个时候呢，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每到三月份的时候，潍坊的在我印象中的颜色呢应该是黄色的。 哦， 为什么是黄色的呢？因为在我家乡那边有好多的迎春花，每到这个时候呢，我就能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路两旁的迎春花都开放了，然后放眼望去全都是金灿灿的黄色，特别的漂亮。 哇哦，好，你心目当中就是潍坊只有一种颜色，只有这个金灿灿黄灿灿的迎春花的颜色吗？ 因为我离开家乡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所以说能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哈，往往都是一些来自儿时的，还有一些比较美好的一些记忆，让我第一眼想到的就是黄色，就是那种迎春花金灿灿的黄色。 哎，那除了这个色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能够让你感觉到这个潍坊春天气息的，还有没有印象？ 嗯，说到潍坊啊，好，相信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第一想到的是风筝，因为潍坊是风筝之都嘛， 对吧？ 对对对。 所以说，一到春天的时候，草长莺飞，这个时候有好多的市民都喜欢外出放风筝，带着孩子呀，还有家里的老人都会一起出去，在踏青的同时，可以放一放风筝来放松一下心情。 是啊，所以说你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出去放风筝的吗？ 是啊，那当然了，在小的时候，特别是到三月份啊，这个时候春天春意盎然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外出放风筝，既能欣赏到风景，还能感受一下这种春天的气息，而且放风筝真的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嗯哼，哎，你知道就是潍坊被称作是风筝之都吗？其实我就想问一下，就作为当地人，家乡是潍坊的，你觉得潍坊为什么特别适合放风筝？ 嗯，首先潍坊它是处在渤海的南边，而且潍坊在市区的这附近啊是没有山的， 嗯， 全都是平原的地景，所以说这个风从北边的海吹过来之后啊，这个平时就是经常是处于这种带有一些微风的这种天气的，这种天气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比较适宜去放风筝，而且在三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气候呢也是比较暖和的啊，所以说在外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太冷。 风筝也是比较容易放到天上去的。 好，就是一方面是地势比较平坦，第二方面就是这个风正好吹过来的时候适合风筝起飞。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是潍坊当地人的话，一般春天的时候都会去哪玩，或者说去哪里放风筝、踏青赏花之类的？ 嗯，在我的印象中，潍坊有两个比较著名的适合放风筝的地点啊，一个是浮烟山，有一个浮烟山风景区，那里呢有一个专门的为放风筝爱好放风筝的人士准备的一个放飞场。再就是在我居住的那里啊，旁边呢有一个叫做风筝广场的地方。那里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广场啊，上面有好多的一些游乐设施啊，还有一些比较漂亮的一些园林景观啊等等的。在那里平时一到春天的时候也会有好多的市民前来放风筝。 哇，哎，这是推荐了几个可以适合放风筝的地方啊。那好，除了这个放风筝之外，其实据说潍坊周边也是有特别多适合去赏春啊踏春的一些地方啊。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比较好玩的去处呢？在春天的时候， 潍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叫做石斛园，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吗？ 那不是那个酱菜吗？ 是苏州园林市的一个景点啊，它有好多年的历史了，具体有多少年我也不太清楚了。反正一走进石斛园啊，就能感受到一股很浓厚的一种那种古朴的那种古代的那种感觉啊。进去之后都是那种古代的院落，还有包括园林景观等等的这些。每到春天的时候，里面有好多的鲜花盛开啊，看上去既带有一点古朴的颜色，又带有一些这种鲜艳的颜色，形成一种很好的一种反差。进去之后真的是感觉哇，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石斛园就是这个地方， 对，石斛园 酱菜也很有名。然后再一个就 是 其实可能算是在我们省内可以罕见的那种那个苏州园林的感觉了哈。 对， 好， 还有一个地点哈，就是在潍坊市还有一个国家湿地公园。这个湿地公园也是很有名的，它的面积也很大，而且里面呢有它的树还有花的品种都是几千种吧，我记得是有几千种，当时还去过一次。那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它在很早之前啊就已经是很有名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建设成如今的样子。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清楚，我还喜欢跟小伙伴一起带着渔网去那里的小河里面去捞鱼。当时那小河里面的鱼特别的多哈，也反映出那个地方的这个环境确实是不错的。现在呢已经被建设成国家湿地公园了，它的这个原始的一些生态的一些美景现在还是保存了下来。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特别适合游玩的一个地方。 非常好。 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哎，我想问一下这个雅雅哈，你现在是在哪里生活？ 我现在是在济南生活。 在济南。哎，你觉得济南的春天和潍坊的春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济南的春天啊，济南的春天带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济南的山比较多嘛，所以说我觉得济南的春天应该就是绿色的。 就是 绿油油的绿色。对，放眼望去你像我家周围啊有英雄山有千佛山，放眼望去都是绿油油的一片。我觉得这个是在潍坊所没有感受到的吧。 你家 翻山遍野的绿色。 对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好，我还想再问雅雅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风筝的问题。因为潍坊是风筝之都嘛，你觉得在潍坊的风筝跟我们平时在济南或者说在这个泉城广场放的那些风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哎，这个啊我就要多说两句了。我们可能印象当中的风筝啊就是那一些在一些景点的门前可能能买到的一些多为三角形啊还有圆形啊这种的彩色的塑料布这么扎起来的风筝。这种风筝呢可能它相对比较容易放到天上去啊，因为它的重量比较轻，可能看上去也比较鲜艳，比较容易辨认出它的那个位置。但像这种风筝在潍坊其实并不是太多见的，因为潍坊的风筝真的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都有啊。你像我小的时候放的风筝呢，完全是一个老鹰的形状 啊， 栩栩如生的老鹰的一个形状啊，它的翅膀都是可以微微的震动的。你把它放到天上去之后，就真的感觉像是有一只鸟在天上飞着呢。对，然后在潍坊，你平时放风筝的时候啊，还能看到有蜈蚣形状的，那种蜈蚣形状的，一个小孩根本抱不动。你想想，一个风筝它根本抱都抱不起来，但是却可以飞到天上去。 对，但是你说这个潍坊的这个蜈蚣风筝，我们济南的也不大服，就是我们也在泉城广场上面看到过他们放那个蜈蚣形状的风筝， 是吗？ 你 那你见过有50米长的蜈蚣风筝吗？ 天哪， 我天，什么概念？ 50米长 啊！你觉得你来描述一下，比如说你在你眼中50米长大概是什么概念？如果把它平摊在地上的话， 就是这一个风筝它飞到天上去之后啊，你都能看到很明显的有这么一个 大东西在天上的，根本就不觉得是一个风筝。 你把线都已经放完了，然后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长度有我们直播间这个房间一样大了， 横着的这个长度差不多了。 对对对 对， 我觉得不止，应该不止，应该比这个，我觉得得两到三个直播间，应该是竖着放的话。 那就是这样的风筝的话，它是不是得有那种专业的线或者是那种滚轮来操作它才可以的？ 对，像这种比较庞大的风筝嘛，它已经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品了，都是一节一节组装起来的。能够放这种风筝呢，也得通过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道具，对线还有放风筝的那个转轮都是有要求的，很严格的要求的。对，这些一般都是一些专业放风筝的老艺术家可以把它放上去，普通的市民能放上去的可能不太多，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 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老家是潍坊的一位哈，就是你对放风筝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技巧和心得 给我们分享一下？ 说到这儿哈，这个风筝我在技术上肯定跟潍坊的好多大咖们是没法比的，但是在潍坊的这些我们从小在潍坊生长的这些孩子们哈，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从小就会学习怎么去做风筝，比如说怎么样自己糊一个啊，用这种竹条把它扎成风筝，然后糊上纸就可以把它放飞起来。在这方面我还是有一定经验的，我能把这个风，我能做一个风筝出来。 天哪， 好羡慕 的。对，这个就没有办法让你用语言来做一个风筝了。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录一个就是做风筝的小视频给我们发过来，让大家都看一看，好不好？ 大家也可以多去潍坊玩一玩啊，因为毕竟像这种的手工艺在潍坊是特别多的，除了风筝的这种技艺之外呢，还有年画呀，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在潍坊都能见到。 甚至有很多已经是我们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哈。 对对对，什么唐画之类的。 对， 好，非常感谢牙牙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分享。 是，谢谢牙牙。我觉得你说的非常 好，就是虽然说说到风筝的时候，风筝其实是五颜六色的，但是我觉得当它放飞到天空当中的时候，它也是春天的一抹亮色， 没错， 是不同的春色了 啊。 好啦，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接下来也会邀请到一位来自另一个城市的旅游爱好者、旅行达人，他也会来分享一下关于他的家乡不同的色彩。 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 不同的人生体验， 走出去有太多的美好等待着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仙女露露。 各位好，我是宇宙顶美少女 Alice。 哎，刚才是感受到了这个风筝之都潍坊的一个春色哈，我觉得就是山东省内其他城市有表示不服的 啊，怎么 打算就是来晒晒自己家乡的春天，让大家也看看我也很美。 哇哦，所以说今天呢，接下来我们也将会领略傲帆之都青岛的美色。说实话，乍让我说到这个青岛啊，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湛蓝的大海，但是呢，我毕竟不是青岛本地人，我觉得很有必要让当地人来说一说他们眼中的青岛在春天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有请一位对于青岛的吃喝玩乐了如指掌，那么对于青岛的春天呢，他也是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朋友来跟我们推荐一下。隆重要请出的是呢，青岛折臂酒店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位旅行爱好者，还同时以前呢，他还是这个青岛即墨的新闻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哇哦， 秋琪，我们来有请一下。Hello， 你好，秋琪。 哎，露露你好。 哎 ，Hello， 你好，你好。是这样子哈，你看今天我们也是隆重的邀请到你来了。刚才有一位朋友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了一下潍坊的春色，说的特别的美，还聊到了放风筝。我想问问你服气吗？ 作为一个青岛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还是夏天还是冬天，一年四季青岛的景色我永远是不服的。 那好，那今天你就一一来解析一下吧。我之前跟秋琪沟通聊天的时候，他先跟我说一个地方，因为他之前是在那个青岛即墨嘛，所以说你先跟我们分享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即墨呢？ 对，如果说介绍青岛的春天的话，我愿意用三种颜色来去跟大家去概述一下。 好， 那首先概述的一个颜色呢，就是用青色吧。其实谈到青岛的时候，大家都印象里面有一句我们青岛的一个宣传语，碧海蓝天，红瓦绿树。 对， 但是在整个胶东半岛来说的话，青岛集中在胶东半岛的文化古城就是位于它的正北方的一个区，也现在已经划成区了，叫即墨。即墨的话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建设多年的即墨古城是终于向大家面世。然后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即墨古城由于招商的诸多的商铺的林立，然后再加上过年的时间嘛，那从正月份一开始，即墨古城里面就一直弥漫着一种这个特别有着浓郁年味的一种氛围。而且呢是极具胶东半岛这边的一些传统的气息。因为整个即墨古城的话，它在建设上和可能国内其他有一些古城有所区别。就是非常的尊重古城的原貌。 好， 即墨古城从进入开始的话，全部都是青砖青石，然后再加上街边林立的很多店铺，然后再加上这种过年的氛围，不管是秧歌也好啊，还是相关的一些演出也好啊，还是古城的一些花灯也好啊，总之去到古城的话是非常的热闹，一定会让您流连忘返的。 OK， 即墨古城就是你是用青色来描述它的，对不对？来形容它。好，那刚才你说想用三个颜色来描述青岛，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提到的是青岛的即墨。那对于整个青岛来说的话，你用一个颜色来描述一下，这个时候青岛就是刚刚开春了，青岛是什么色彩在你心目当中？ 这个时候呢，我更愿意给大家推荐一下是红色。其实青岛的诸多景色里面，有一位景色是被广大的游客，包括青岛本地人可能会有一点点所忽略的。这个景色呢叫做红楼暮鼓。红楼暮鼓，对。 那是什么意思？ 位于我们青岛市市南区的一个信号山。那山顶色呢，山顶上的这个三个深红色的蘑菇状的建筑物位于这个青山翠绿之中，其中有一座建筑物呢，有一个可以30分钟旋转360度的双层的观景台。您站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一览我们青岛的所有全貌。 哇， 非常非常的美。对，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那个你跟我之前说的不一样？我记得在我的心目当中，你跟我提到感觉青岛应该是白色的，我当时还挺吃惊的，现在又变成红色的了。到底青岛在你心中有几个色？ 五颜六色的是吧？ 因为跟露露那边打完电话以后，自己也是这个去找了相关的一些同仁嘛，去做了一些工作，然后他们 做了一些调查， 到了这个地方。对，如果说在春天的时候呢，青岛有一个小特点，就是青岛的山间和海边的雾气啊会稍稍的有一点，但是呢雾气不足以去妨碍到大家的视线， 并且呢在这个期间呢你还会感觉朦朦胧胧的感觉，让景色变得更加的神秘魔幻一些。 嗯嗯 OK， 那所以说你当时跟我说觉得青岛是白色的原因是因为海边有这个水雾的颜色，水雾缭绕，有点像是仙境，如梦似幻的。 对，然后也是特别建议大家吧，在春天这个时期来的话，而且又恰逢是青岛的旅游的淡季，那么在我看来的话，旅游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必要去扎堆凑热闹，可能我比较喜欢人少的时候。 对，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青岛的山边或者海边的一些民宿，然后在屋内静静的喝一杯茶，看一下这个早间和晚间的带着朦胧雾气的青岛的海边，也是感觉非常好的。 嗯，就可以错峰出行一下哈。 对 对 对，哎，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去青岛比较合适的民宿，比如说我就知道，我据我了解，因为刚刚我在介绍他的时候，他现在也是一家民宿的负责人了。 哦，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民宿现在所在的位置大概是在青岛的哪里？ 我们在五四广场旁边。 啊，那么近， 那是可以看到五四广场以及大海吗？ 就是在我心目中，可能青岛第一海景是在我们家独享的。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就是、 好自信啊！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的话，真的是就是右手边看过去是青岛的八大关，左手边看过去就是奥帆中心了。 哦， 然后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如果说大家来到青岛的话，可能有点广告的嫌疑啊。欢迎来折臂来做客，然后我一定面对济南的朋友，面对山东省内的各地的朋友们，都会好好去招待。 是，包括有很多可能就是省外的朋友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嗯， 可能也会有很多慕名而去的人，去到青岛的话也会想要一个视野特别好的地方。 对， 可以去看到大海，去看到就是当地最热闹最繁华的街区。 嗯， 我觉得可能在这周围的话去入住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那如果我下次去到青岛的话，你会给我打折吗？ 我可能会免单。 不错，可以，这个朋友交定了。 那提你的名字可以免单吗？哦，吓得他不敢说话。 朋友，我觉得都可以去免单，对济南的感情真的非常的深。 啊， 哎，所以你也是经常到济南来的吗？ 我每年还要去个十次八次吧。 天哪，还挺多的。 以前上学的时候是在济南哈，那现在的话是工作的原因，可能偶尔也是会出差到这边来。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刚才我也有问到上一个来宾哈，就是你觉得济南和你的家乡的这个春色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济南和我家乡的春色的区别，最大的地方应该在于我看不到的一个景象吧。 嗯哼。 就是把子肉。 就是说到吃上面去了，所以说我问你这个春天的色彩，我觉得应该还不到点儿上，应该是春天美食的色彩是什么。 对对对，因为说实话就是在济南上学的时候，当时很多时候是放在了学业上，尽管咱们学校是坐落于我觉得就特别这个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吧。 嗯， 但是对于济南的这个风景名胜的地方去的确实比较少，谈风景我确实没有资格。不过我觉得济南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不管一年四季365天我都是在怀念它的。 嗯，好，没关系，就是我们两个一会儿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济南的，我们心目当中济南的这个春色。 没错， 你也可以来听一听，如果感兴趣的话再来济南的时候可以到周边去踏一踏青，赏赏春，好吗？ 对，就不要，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 不要总忙着工作，偶尔也要出去走走看一看了。 对对对，好，那最后一个颜色，你看前面有说有青色有红色有白色，最后你觉得青岛应该是什么色？ 我觉得最后的颜色就应该是五彩斑斓吧，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最近的话我们是发生了很多变化的，从去年年底开始的话，青岛就是一直在建设自己城市量化项目这个相应的一个工作。 嗯， 然后工程是到今年的四月底才截止，但是从进入年关开始呢，青岛就已经开始陆续的这个进行试验了。 嗯， 那如果说大家现在看一下晚间青岛的夜景，真的是五彩斑斓。 哎，那我想问一下， 非常非常美。 好，那青岛夜景最佳的这个观赏的时间啊，包括它的整个环绕的位置应该是在哪儿？因为近期济南也是推出了那个一湖一环那个夜景的夜游政策，青岛这边有没有类似的？ 我们青岛可能涉猎的范围有点广，从南这个黄岛沿线，然后一直往北到城阳区，全程都是在有量化工程的。 哦，所以 那如果说要集中几个地方的话，觉得建议大家在福山湾沿线，包括我们的五四广场这边， 嗯， 然后香港中路的沿线，整个楼宇都是霓虹闪烁的，都市的繁华就展现了淋漓尽致。但是我个人啊，更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在五四广场周边 现在青岛尽管是冬天，然后绿植呢也不是特别的茂盛， 嗯， 但是由于这个量化的原因，夜色中的绿植现在都是焕发出一种勃勃的生机，非常非常的美，而且一眼望过去的话真的特别的梦幻。包括我们家的这个民宿也是被纳入量化范围之内的，我们门口的一些这个老松柏， 嗯， 也是用到了量化的效果，就很漂亮。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山东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春天的色彩，不知道大家都 get 到了吗？ 哎，如果你今天已经 get 到的话呢，欢迎来到这些城市做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山东玩耍哦。 是的，那最后要跟大家说拜拜喽， 再见啦， 拜拜。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为您制作播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春天，是一场由南到北的彩色奔跑。春天，是一场由东到西的换装比赛。记录花的模样，记录色彩的城市。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春天的色彩为你绽放。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9 香格里拉之声制作播出。 全国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环球旅行家节目。本期的环球旅行家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9 香格里拉之声为您特别制作播出。我是林帆，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来感受云南春天的色彩。每到春天，云南各个地方的鲜花就争相绽放，色彩斑斓，有曲靖罗平、安宁螳螂春、腾冲高黎贡山连绵成片的金黄油菜花，有成贡万溪冲、各旧加急寨千树万树梨花开，还有昆明满城最能满足少女心的粉色樱花。今天节目《春天的色彩》，我们主要来感受这粉色的樱花。听说樱花飘落的速度是5厘米每秒，四月中下旬，昆明樱花到了慢慢飘落的季节，总是期望着能够邂逅一场樱花雨，想静静站在樱花树下，让阳光洒在脸上，让花瓣飘落在肩头，像是倾诉又似是低语。其实不用远行，昆明就藏着好几个绝美樱花林，没有拥挤的人山人海，只有热烈绽放的花海。趁着花季，快点去拍一组唯美的粉红色回忆吧。圆通山市区中心那一抹春之粉红， 圆通山位于昆明市中心，形如一片柳叶，东西长而南北窄，总面积约26公顷，是昆明市区观赏内容最丰富、游人最多的公园，其中花湖、动物、古寺尤为吸引人。圆通山是一个以展出动物为主的综合性公园，现有动物140多种，1000多只。在这些珍禽异兽中，有云南特产的西双版纳野牛、猛辣虎、孔雀等动物，从中可以窥见云南这个动物王国的缩影。另外还有大熊猫、东北虎、丹顶鹤等我国的稀有动物，也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珍贵动物。历史悠久、名扬中外的圆通花巢景观位于圆通山昆明动物园的中部，分布在高低错落的山路之上，由樱花区和海棠区组成，连片成林。由于樱花和海棠的花期、花色都较为接近，所以大家都习惯地统称为樱花。圆通山自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在山上种樱花、海棠，樱花、海棠已具有较大的规模，面积达到了18000平方米。云南樱花有480多株，日本樱花有200多株，垂丝海棠1200多株。阳春三月登临圆通山踏春赏花是昆明人的传统习俗，尤其在三八妇女节期间，昆明人倾城出动涌向圆通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花潮人海。著名散文家李广田先生于1963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著名散文《花潮》，留下了春光似海、盛世如花的名句，使得圆通花潮更加的享誉海内外。全世界有50多个野生樱花品种，圆通山的樱花多为云南樱花，是由原生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2到3月开花，先花后叶，花为重瓣，花径2.5厘米左右，7到9朵形成伞状的花序，簇拥成团，色为深粉红。在圆通山赏完樱花，还可以就近去新世界云千一线吃碗云南特色美食过桥米线，一举两得。您在室内都可以乘坐100路、101路、129路、83路和74路公交车去赏花。接下来我们到抚仙湖去感受一路的樱花烂漫。抚仙湖湖水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为琉璃万顷，位于玉溪市江川区澄江县、华宁县之间，湖北端距昆明最近52公里，是全省重要的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抚仙湖是我国最大的蓄水量湖泊、最大高原深水湖、第二深淡水湖泊，属于南盘江水系，湖平面呈南北向的葫芦形。在抚仙湖东岸释家村全长2.5公里海岸景观线上，开满了云南樱花、郁金、关山、普贤巷、加拿大红叶樱花等56个品种的樱花，漫步其中乐不思蜀。被樱花包围的抚仙湖总是格外的浪漫，走在湖边吹着微风，感受樱花飘落发间的微妙情怀。您只要在任何导航输入抚仙湖环湖东路释家村就可以找到这里了。这个季节除了抚仙湖赏樱花，美食也是不可错过的一大乐事。抚仙湖好水自然出好鱼，加上特殊的加工方法和容器，这就是抚仙湖铜锅煮鱼香飘滇中大地的主要原因。抚仙湖畔的渔民家家户户都会煮铜锅鱼，到抚仙湖旅游，铜锅鱼自然就成了首选美食，没有之一哦。一壶小酒佐以一锅鱼，就这满眼的湖光山色美景，对吃货们来说这就是幸福。记得千万别忘了要一碟陆冲蘸水哦。要说近，我们可以回到红塔西路来穿越樱花的道路。红塔西路是昆明目前冬樱花种植最集中的一条景观大道，在长达1.9公里的道路两侧，600余株冬樱花染粉整条道路，形如伞，粉如肤，艳如霞。昆明樱花瓣儿大，色艳，珠密，花形堪称一绝。开车行驶在道路上，一不小心就会被身边的美景吸引住眼球。乘坐公交车94路、135路和183路，也可以来到红塔西路漫步赏花。要数人文气息，莫过于老云大的樱花大道了。 云南大学，简称云大，原名私立东陆大学，始建于1922年12月，1934年更名为省立云南大学，1938年改为国立云南大学，是我国西部边疆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之一。1946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云南大学列为中国15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1949年，经称云南大学，沿用至今。在云大，似景眼红萤媚眼，一条小路，两道樱花，漫步于此，就像走进了一条穿越时空的樱花隧道。在老云大，就有这样一条樱花大道。老云大樱花的美就在于纯洁的樱花瓣儿和碧绿的草地形成对比，两种生命力的碰撞让人感受到春天的热烈。除了春天粉红色的樱花，秋季云大的银杏大道又是别样的风情。不要忘了，赏樱地点就在翠湖边云南大学东路校区。接下来我们要到郊野公园感受春城的无处不飞花。昆明郊野公园位于昆明西郊玉案山路，背依棋盘山，西临琼竹寺，可以带宠物去，还可以自助烧烤。这里最美的就是山清水秀，花团锦簇，每逢阳春三月，漫山的樱花、茶花、棠梨花竞相怒放，散落的花瓣随风而落，像是一幅画。赏樱地点：五华区北郊玉案山郊野公园。提到喀斯特地貌，相信没有人不知道石林，但是也许你还没有感受过柔软与坚硬的神奇组合。石林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最佳资源保护中国10大风景名胜区，又称为云南石林，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面积350平方公里，景奇物丰，风情浓郁。石林就是阿诗玛的故乡。石林形成于2.7亿年前，是世界喀斯特地貌的精华，拥有世界上喀斯特地貌演化历史最久远、分布面积最广、类型齐全、形态独特的古生代岩溶地貌群落，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风景区由石林、黑松岩、乃古石林、飞龙瀑、大叠水、长湖、龟山、月湖、奇峰洞等组成，以雄、奇、险、秀、幽、傲、阔著称。石林风景区范围广袤，山光水色各具特色，石崖、峰丛、溶丘、溶洞、溶石湖、瀑布、地下河等景观错落有致，是最适宜人居的生态环境，也是最佳的旅游目的地，旅游者的天堂。每年3月，石林的樱花都会准时盛开。石林樱花的美，美在花与石的相得益彰，花点缀着石的雄伟，石映衬着花的艳丽，那一簇簇淡粉色的樱花让坚硬的石头也变得柔软起来。赏樱地点：石林风景区。下面我们要去一个犹如小家碧玉、邻家小妹的赏樱地——安宁樱花，满园春色关不住。安宁的王家小院依山傍水，环境宜人，园内的樱花或白色或粉色或大红色，樱花随风而落，散落的花瓣点缀了湖面，一幅满园春色田园美景映入眼中。赏樱地点就在安宁县双梅小店村王家小院。来到安宁，除了把玩花趣，泡一个养生温泉也是必备的行程。安宁温泉又名碧玉泉，坐落在安宁市静玉泉山路庞王川畔，与曹溪鸣煞隔江相望。温泉南面数十公尺长的环云崖矗立路旁河边，树藤交错，洞势罗罗，历代运土的摩岩石刻荟萃成海。安宁温泉最大的特色是泉水出水口有9处，每昼夜涌流1000余吨，水温都在42到45度之间，而且没有硫磺味，含有重碳酸钙、镁、钾、氡等微量元素，宜浴宜饮，对皮肤病、风湿性关节炎和多种肠胃疾病都有疗效，被明代文人杨慎誉为天下第一汤。安宁市地处昆明西郊，温泉镇位于安宁市城北7公里，距省城昆明42公里。彩云路感受彩云飞花。彩云路有一条樱花林带，它还有一个超美的名字，叫做彩云飞花。 在盛花期，彩云路就是花团锦簇的景象，给昆明的道路增添了一抹粉嫩嫩。赏樱地点：呈贡区彩云南路、环湖东路，享受樱花带给的惊喜。这条路上的冬樱花不多，只有十几株，需要刻意寻找，一路走一路找寻，当那一抹粉色映入眼帘的时候，是不是像寻到宝一样惊喜呢？赏樱地点：环湖东路西三环山脚下的樱花。当车子行至绵山脚下到海云寺前，有一片樱花树在山脚下开始绽放，一路看去能看到一条粉红色的花带，一朵朵一片片一簇簇，选个阳光顶好的日子，和心爱的人一起漫步樱花树下吧。赏樱地点：西三环。樱花花期很短，或许他只是想把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刻集中绽放，所以赏樱要尽早，错过了就只能等明年了。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云南广电视台 FM 九九香格里拉之声制作播出。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